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春到春烟柳如烟，看一米场景戏，终于下车闲谈，红星枝头吹一闹，丽华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尚远。下半段呢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展播魅力春天往届选手的精彩实况。魅力春天是北京京剧院主办的一个系列活动，八年以来一共完成了12个大型活动，让这个品牌和北京京剧院的青年演员，全国的青年演员在北京的戏曲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北京京剧院的院长李恩杰就说啊，很多年轻的演员呢是非常看重这个平台的，擂台赛在人才建设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一方面是给青年演员搭建了展示的平台，对演员队伍的整体阵容的打造，还有舞美乐队的整体提高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。曾经参加过擂台赛，或者说在擂台赛当中走出了非常多的名家，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优秀的青年演员常秋月、江一山、张新月、张建峰、谭正岩、杨少鹏、窦小轩等等，都参加过擂台赛，他们当中很多还成为了梅花奖得主、白玉兰奖得主，都是业内的佼佼者。前几届的活动当中呢，我们也录制了不少剧场实况录音，那么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在《玉皇后》当中的精彩演唱。 在家里后，只因贵为年间，本宫身怀鲁家，宫中有一刘妃与内侍郭槐，他二人乃是姑表之亲，在老王家前讨下收身待老的旨意。哪里是收身待老，分明要害哀家一死。用外国进来金村里庙剥去脾胃，到哀家产生妖怪。老王闻之大怒，将我推出门就要斩首。多亏满朝文武保奏，死罪一免，活罪难由，将我大日人故永不能见君。那奸妃一计不成，有生而计，定于8月15火焚宫园。多亏陈琳前来报信，将我救治在这陈州破瓦窑内，至今算来已有20余载天。这冤仇何日得报啊！我离别了那皇宫园，有儿时知道宫中是祸患，安然老天我曾开了伞，分明愁断愁啊来救难保元。人在此名落开道，待我再问一声。阿列位请了， 请了。 再问一声，何人在此名落开道？ 今有包大人乘舟放粮而回，他此经过，故而名落开道。 有劳了， 老师。 哎呀，岂止问得包拯为官亲政，我不免砍上前去，把我这儿时在地愿望对他申诉便了。 南腔北调聚集。大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浸一些，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以上您听到的是老旦青年演员李佳演唱的京剧《玉皇后》片段。今年的魅力春天擂台赛当中呢，也有不少的好戏，比如说有一位优秀的旦角演员，他的名字叫李慧，在擂台赛的演出当中，他也担纲黄派大戏王宝钏。黄派是黄桂秋先生创立的艺术流派，黄桂秋先生成名在北京，因为后来落户定居上海，所以在南方的知名度比较高。其实黄派在北京也很有知音，很多戏迷观众也很关注李慧的动向。那么这次参加擂台赛，他也带来了由他的老师张敏志指导的王宝钏，我们也能够在北京的舞台上听到久违的黄派唱腔。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李慧在前几年的一次晚会当中演唱的黄派名剧《春秋配》。 上您听到的是李慧演唱的京剧《春秋配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主持人尚远邀请您下个周六周日晚上九点半再一起聊戏听戏。